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축구공누가레스토랑축구공갖고와 왜요고깃집에서축구하면안돼요 어전국가대표백지훈선수 나여기농화식당에한우세트가새로나왔다고해서먹어보러왔거든요 이번에무궁화세트가나오는데요먼저에피타이저그리고육회가있고요샐러드둘중하나고르실수있고요여기고기플레이터가있는데요고기플레이터에는여기최고급한우등심그리고제주돼지고기그리고한국식양념을한양념갈비가있습니다 어이게한세트에다들어있는거예요 네네아지금이부위는한우등심중에서최고급등심이고요먼저 、네、 드셔보시면、네、 한우특유의그풍부한향이느껴지실겁니다 이게어디부위라고요 아한우등심이요 아등심와진짜맛있네요 네확실히연하죠 네 그리고이이거이돼지고기는 한국제일유명한제주돼지고기입니다 와제주께여기들어와요 아예이번에들어옵니다 어홍콩에서먹어본삼겹살중에제일맛있는것같아요 네확실히돼지고기특유의탱긋한감이있어서、네、확실히맛있긴하죠이양념갈비는、네、 한국에서전통식으로전통으로하는약간클래식한양념입니다한번드셔보세요 네네와양념이진짜잘잡혀있네요 네네맛있죠 네진짜맛있어요 이거이세트고기구성마음에드시나요 네너무맛있어요저그래서한세트더시키려고지금、네、 아한세트더요、네、아여기말고여기지금나안나온게두가지더있거든요、네、그다드신다음에결정하셔도될것같습니다 아이두개가더남았어요 아예더남았어요아직 아니음식이이렇게많이나오는데도대체가격은얼마예요 가격은$988입니다 에왜이렇게싸요 네정말싸죠정말$988입니다 와맨날와야겠다 자주오세요 지금免费下载 Stolet App 加入成为 Stolet 木槿花会员按可兑换即可免费换领优惠券以678元享用呢个烧烤套餐仲快啲行动 好啦返到嚟啦嗱咁啊就英国嗰边似乎冇乜即係动静喎似乎。 准备投票准备投票。 准备投票准备投票。咁就係话呢咁今日嘅投票就係又係翻丁翻文翠山方案啦嗰今日就动之以情好犀利喎。即係因为佢就话啦如果大家係肯即係支持我呢个文翠山方案嘅话呢 我唔捞啦。 係啦咁我就可以唔捞啦。咁、 okay. 但即係咁讲啦我觉得呢、這个嗱当然好似话佢系嗰啲即係后座议员啦佢同后座议员讲嘅时候咁其实即系好多人就俾佢动容啦，系嘛，即系甚至乎喊咗出嚟添啦。咁我个人嚟讲咧，我觉得其实佢都即系都尽咗自己责任啦，系咪先？即系佢， 但系佢真系七咯。我 首先就唔系就首先佢又唔系脱欧派嚟嘅， 唔系咯，所以佢心真系做唔到嘢，所以女人就真系烦。 但系咁样讲嗱，因为咧本身咧，即系如果你喺国会嚟讲咧，其实系唔系赢好多嘅啫。即系如果你话即系留欧啊，即系如果你话留欧。脱歐嗰個爭持唔係話爭好多嘅，即係而家你見到好似呢個 Boris Johnson 咧表咗態啦，佢就話願意去撐下呢一個文翠山。 梗係啦，即係佢有機會。 係啦，咁佢有機會。 佢嗰派有機會。 咁 即係佢嗰派有機會，究竟佢係咪可以令到多數都係即係撐啲民粹三方？因為民粹三方案本身呢，唔係應該咁講，嗱，如果硬脱歐呢，如果硬脱歐其實嗰個 margin 就唔好多嘅啫、嗯、但民粹三方案就兩面不討好嘅、 嗯、 即係佢嗰個好似係成個國會係得200幾票嘅，其實係少得好離好 嘅，爭百幾票。 咁所以如果你話你氹得掂 Boris Johnson， 係咪其他派系都 OK 呢？因為其實本身留歐派呢佢都唔 Q 鍾意，甚至乎唔想添啦。 但咁但工黨反對咗㗎啦， 係啦 ，Common Bond。 即係但係你而家你連即係本身即係覺得即係都有啲呼聲嘅，即係呢個都係第二次公投啊、嗯。其實你而家琴日又 vote 單埋啦，係嘛？咁、嗯、所以而家佢究竟啊，即係你而家你想點樣走呢？即係完全係一個未知之數。咁變咗即係相對嚟講，即係其實你講即係脱歐都係講相對嘅啫。相對嚟講，呢、這、一個叫做硬脱歐嘅可能性，其實都有嘅，其實係 有 嚇。 咪歐央行長啊，德拉吉馬利奧咪講咗咯。歐央行同埋英國央行係準備咗嘅，但係民間 嘅啫。 民間係未準備。 係未民間未準備？呢個 chicken game 嚟，即係呢個係膽小鬼遊戲嚟嘅，講真就係嘛。即係我覺得就係咁樣。咁但係就係啦，我哋 keep 住去留意啦。嗱，好啦，今個禮拜咧仲有一單嘢喎，其實即係對於即係頭先我哋一開始都講啊，特朗普啦，哇！即係終於呢一個叫 Robert Mueller 嚇、啊，即係還佢一清白咯，話 佢話佢自己講啫，大佬 話佢冇呢一個即係通俄啦， 係未曬美國英美國人冇吉屎去踢佢落台嘅。我自己覺得 唔係 Robert Mueller 咧，佢本身咧其實都有啲聲望嘅、嗯，即係呢一個叫特別調查員係咪？咁、嗯、佢有啲聲望嘅，即係佢如果佢 作出所有周邊嘅人都有嫌疑， 二千 就係佢冇嫌疑， 喂二千幾個傳召啊，做咗好 幾唔 係 咯， 做咗 幾年啊，即係我哋做到佢連任啊，大佬。 咁但係對於特朗普嚟講，梗係一身鬆曬啦。 系 咪？嗰啲侵嚟講已經衝曬啦。咁甚至乎咧，即係你見到俄國咧，即係你嘅普京咧，即係出聲明就係話啦，即係準備好就同你咧，即係其實同美國個關係咧就正常化啦。咁確實係啊嘛，即係你而家你本身即係特朗普佢本身佢意願咧，佢主觀意願係想同呢個俄國咧係和好嘅。咁、嗯、但係問題就係因為只有通俄門嘅問題，咁所以你就係投鼠忌器啦，你唔敢做嘢啦。咁但係而家咧，即係搞掂咗啦，係嘛？究竟即係而家究竟嗰個叫做係？三国即系呢个三国志嘅局势啊，会唔会有啲微妙嘅变化咧？ 微妙变化咧，本来系通俄门就大家都知道通咗噶啦，咁而家又明通俄门， 系啊， 以前就暗通俄门。 而家所有国际局势，即系譬如你话系咪即系好似早几年有啲人就估计系联俄拒共咧，系嘛？即系美俄。就聯埋一齊拒共，因為你見到而家中共個勢係大啊嘛，相對嚟講，咁而 消費群佢多啊嘛， 係啦，即係消費群。而習近平咧，其實講真，我覺得佢係連續第二次咧，就其實係賭錯美國嘅政局。第一次賭錯就係舊年嗰個中期選舉，雖然呢一個咧眾議院咧。就其實就俾呢一個即係民主黨啦，轉咗莊啦，係嘛？佢哋人到呢一個大多數啦。咁但係即係出到嚟嘅結果，都係覺得即係中共咧係兩黨嘅共識嚟，兩黨都係要針對佢嚟搞嘅。其實係咁呢個第一次賭輸咗啦。嗱，賭輸咗之後咧，習近平嘅反應就好快，咪即刻同你呢個即係G20峰會一齊見面咯，即刻跪俾你睇咯。然之後獨腳戲一個人係即係 present 咗成半個鐘咯，係咪？咁佢嗰陣時其實好有誠意㗎，俾你呃咗三個月添，呃完三個月之後咧，你又去拉布，拉布其实是等啲乜嘢咧？好明显就是等呢个 Robert Mueller 嘅调查啦。反正即系好快咧就会有结果。点解唔等埋落去咧？咁样样即系俾啲甜头你啊，买住啲即系农产品先啦，买住啲能源产品先啦，甚至乎买啲飞机系啦。我睇埋你死唔死先，过埋一个月先。 Sorry， 又唔死， 又死又唔死。咁而家嗱变咗咧，而原本咧。即係呢個 Wall Street Journal 咧，喺上個月咧就爆大鑊，就係話而家特朗普好緊張啊！佢下令嗰啲即係嗰啲Lifehizer 嗰啲人啦、啊，快啲去同呢一個中國咧就搞掂嗰單 deal 啊！而、家出咗嚟之後咧，你見佢反而咧即係而家有啲底氣啦， 唔緊張， 就即係第一就係話我而家即係其實我只係想有一個 excellent deal。系嘛？咁佢嘅白宮經濟顧問咧，阿庫德羅咧就喺度講啦。而家我哋唔重視時間又冇所謂，係嘛？就算係你要嗰幾個月咁啊，幾個月咯，係嘛 ？So be it， 係嘛？咁啊幾個月咯，係嘛？我哋最重要嗰樣嘢就係嗰個執行機制搞唔搞得掂，同埋就係其實你係咪可以監察到你？咁而家萊特希澤咧，其實去北京之前已經講過話，即係北京喺重大嘅關鍵問題上面都願意讓步，其實 剩翻落嚟係細節問題嘅啫，咁樣。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嗰個關税設唔設嘅問題，北京驚嘅係乜嘢？就係、是、面子問題嘛，係、嘛？就係、是、話喂，如果我俾你設曬嗰啲，即係如果我你嗱、我而家設關税而美國唔設嘅話，喂大佬我面子有損，點係平等啊？ 但係佢又唔俾佢報復啊嘛，講嘅 又唔俾佢報復啊嘛，係嘛？ 即係我收你關税得，你又唔準報復。 係啦，咁好可能咧，而家特朗普佢出咗開口牌就係話啦，會撤銷部分嘅關税，而剩翻。我諗剩返落嚟嗰一半嘅關税啦，可能就當為一個抵押品，係咪即係起碼喂捻住條頸先啦。 唔係佢有少就五百億啫。即係好少。 5%㗎嘛嗰度。 我諗我都係十個就好渣㗎。係 咪 其實冇乜重要 象徵式啦。 其實中國再讓步今日。其實今日出咗兩個消息嘅。即係到喺度講啦，即係照講啦我就。第一個消息就係話佢哋呢就斟酌呢咬文嚼字嘅。而家大家咧就唔喺度玩條文啦，就玩咬字，就有一個名詞咧，大家證明話擠落個協議同文件度咧，可以咬兩個鐘頭，跟住大家咧共進晚餐、共進宵夜，非常之老友。所以而家劉學同羅仔喺度可能好好關係噶啦。 係啊，我見到佢劉學笑得好開懷喎。 今晚係啊，今晚出咗嚟結束啦個協議。 下個禮拜再係劉學過去美國。係 冇錯，第九輪。咁而家咧就話呢第八輪咧係有建設性。咁另外咧亦都係今朝咧點解國內股市都升咧？就話講咗出嚟咧，咁中國咧就都開放埋嗰個雲嘅雲業務啊。 雲計算。呢個係阿李克強講嘅。李克强喺嗰个博鳌论坛嗰度讲嘅， 开埋北京自贸区， 系， 北京自贸区， 北京自贸区， 中国不嬲都唔肯开呢个噶嘛，咁啊开咗咁啊，可能会但系你所谓喺北京自贸区嘅人，你冇可能上到 Facebook 咯，上到 Twitter 咯。 喂，咁如果系咁啊，你不如大湾区搞先啦，大佬。 嗱，大湾区有噶， 唔系大湾区，你都系你都要翻墙噶嘛， 大湾区唔使 都系要翻墙噶， 大家上你买咗香港卡就得噶啦。 啊，呢啲大湾区卡啊嘛，即系嗰啲咩中联、中移动啊，中移动系有嘅，我知道， 就已经得噶啦， 我知道。 咁所以大湾区冇问题。 固网冇嘛。 咁得㗎啦，你信我啦，好快得㗎咧。總之佢想你炒股票，佢就俾你做㗎啦。我都話，喂，中國人而家你都可以開到間深圳中國銀行分行啦。 但係咁樣講，即係嗱，原本咧就其實呢個李克強咧，佢之前喺呢一個工作報告兩會嘅時候，佢講啊嘛，話喂減税減費減萬幾億嘅，萬幾二萬億嘅， 減一萬，結果減兩萬， 係。咁但係而家咧就話喂唔掂，佢話可能都會加翻房產税。 嗱，房產税冇啦呢單其實。嗱， 你覺得搞唔成嘅？ 唔係佢，如果房產税搞成咧，咁地產內房股就唔會今個禮拜 你炒唔到 升得咁緊要啦。其實咧，嗱呢單嘢咁嘅，呢單嘢咧就其實就準備就醖釀思想準備，就同啲內房，因為點解咧？其實佢國內都驚嘅，因為驚咧啲樓咧，舊年其實本來啲內房係打擊供幹噶嘛，即係唔俾你一套房、二套房嘅，禁止你做上會啊，一個人啊，一個名唔準買咁多樓啊嘛。咁結果舊年咪啲樓價啲諗住啲樓價係死緊嘅，好驚啲內房股咧係即係多啲債一轉嘅時候咧就會爆煲啊嘛。咁但係結果翻嚟咧，今次喺兩會度咧就本來咧就攞到個草案度出嚟講，就話咧係準備咧係要考慮咧就因為減税減太多咧就搞呢個房產税。咁但係去到最終咧出翻嚟一個文件報告嘅時候咧。就居然係冇再提呢個房產税， 冇再提啦。 咁跟住有個專家講嘅，有個法律學者嘅專家講，就係北京大學嘅學者講，好似佢話我哋中國如果搞房產税咧，都要3至5年。咁所以咧，呢個消息咧就明冇係唔係官員講嘅喎，係專家講嘅。咁即時就當好消息炒，咁啊即刻買曬內房股。咁內房股疊加係乜嘢咧？內房股疊加就因為美國講緊而家唔加息啊嘛。係。咁啊，跟住就可能會減息添啊嘛。咁跟住個內房債本來收俾十幾厘，而家咪俾6-7厘。嘅6-7厘嘅內房債啊，而家都係極受歡迎，係咁搶曬。因為你10年國債都係得。有 2.4 嚟 喎，咁似乎都係一個信號。 似乎一個信號咪利好內房股囉。咁咪利好咗內房股囉。咁所以佢而家個 point 就係話國內都係炒返房地產㗎嘛。咁你香港唔係香港你都係升啦。咁你香港呢個禮拜你睇下淘大花園又創新高，呢度又創新高。 仲有嗰啲居屋啊，居屋王。 係啊，居屋。喂，金屋嗱大啊嘛，住得人多咁嘅，再新租啦。喂，你香港居屋唔優冇人買㗎，你諗下你幾多人雙程證理？我一家八口嘅人哋，你香港本身嘅結構係住唔到八口，咁你係要買居屋嗰啲大單位先住得一家八口啊嘛，大佬。咁你所以你香港嘅結構就細單位啦。所以呢一個而家嘅中美咪談判咧，我去到呢個階段咧，其實大家都唔想傾，因為點解？嘈一嘈個股市係跌一跌。 跟住好一好個股市又升一升，哇幾好玩啊真係、喂一路托住上去，總之就今日就中國又讓步多咗。又升一升，今日呢樣又多咗，又升一升，啲錢又流入。 同埋就我覺得咧，就美國佬咧對付中共咧，其實即係都唔會好似歐洲咁咧咁君子之爭。歐洲真係好廢，即係喂大佬，你兩個禮拜之前你開個 風會，你講歐洲真係好笑喎、 啊！即係唉，你即係你陷人哋，你人哋意大利咧想同你簽合約，喂簽咗翻嚟咧，最後咩俾人鬧咁話鬧到狗血淋頭，人哋先簽得50亿嘅大單，然之後你法國咧，你睇馬克龍。又屌人哋又话啊，即系欧盟啊，终于苏醒啦，系嘛？跟住我哋咧一定要展示团结啊！华为咧系扑街嚟嘅。喂，大佬，最后屘你反而你系最大赢家喎，冚家铲！ 佢一轮一嘈埋咗个300架空中巴士， 唔系咯， 即刻收声。喂，特朗普 佢冇收声嘅，又 收咗声啦。 喂，大佬虚伪咯， 即系话，即系所以呢个马龙，即系我都系讲，即系初初都谂住佢，唉，你 靓靓仔仔， 你靓仔仔，你识煲老牛应该 OK 噶。冚家祥，你喂点知嗱你喂完全乜都学唔到嘅， 咪系咯？ 喂，我以前以为佢个点解佢演说咁叻啊，讲得又好， 咪就得把口啦。 喂，我觉得佢一定系个教佢个教师教得佢好，所以令到佢有咩智慧咁嘅老婆啦，佢教师系老婆啦。 唔系其实 咁老师教得好，点解原来唔系？原来系佢树上嗰个雀仔氹落嚟氹咗佢。 其实嗰啲小鲜肉咧都系可靠，你睇下咧加拿大嗰个杜鲁多， 难记啦。 点解又系咁样？ 小鲜肉唔可靠啊！嗱，所以大家唔好再啲。埋亂啲小鮮肉 係啊！你即係你下下咧，即係你老共咧，你嗰個阿習近平就係食住嗰啲小鮮肉啦，係咪？係 啊！ 喂，然之後咪同你講咯，係嘛？最後咩？喂，你又拉埋阿麥克爾去啊，又拉埋呢一個咩咩 容克啊，容克去 係啊！ 喂，我好想問一個問題， 啊、 你俾人哋咩壓力咧？波音有事 啊， 唔買你空中巴士去邊度買咧？ 係啊！ 中國啊，擺明起多咗咁多個機場。喂，而家仲起緊好多機場嘅喎，大佬。 係啊。 咁啲飛機邊度嚟咧？ 啊。 所以即係乜你馬龍都唔使咁驚啊，嘈乜鬼啫？而家你 原本又喺度咩啦？又話，唉，即係歐盟咧，對於嗰個華為嘅問題啊，我哋而家一致嘅立場啊，最後咩今日禮拜，歐盟咪公布咗咯？公布咗5G 網絡安全協議啊，唔捆綁啊嘛。 即係冇事，自己咪各有各做， 各有各做， 自己做。喂， 係咯。 咁喂。咁你個衡量個價值，喂邊個平邊個做，咁咪梗係華為做嘅噃， 就係咯。 咁同埋個設備真係唔使拉。 你話哎呀唔再天真喎，屌你而家你咁樣講，同佢講兩句佢就開放市場俾你，你天真咋其實係。 所以中國而家使乜咁急同美國傾啊？大家都唔傾，我嚟講啊，我嚟講中國同美國契兄弟關係，真真正正俾人出賣咗嘅日本同埋歐洲，真係有傻仔一個。如果英國能夠脱到歐，英國就埋咗，英國就埋咗，英國就埋咗美國堆 ，OK？ 歐洲咧，將來咧就只會俾俄羅斯吞並，冇噶啦，一定係冇嘅。因為如果你係唔係唔夠大啊嘛， 唔係而家你唔係，即係你而家你仲喺度玩君子之爭啊，真係好戇鳩。 唔係啊，你 大佬，你又話咩十點行，又話咩十？咩對華十點啊，跟住又話要同佢講氣候啊，又話同佢講人，唔係即係嗱人權嗰啲我冇問題，因為你乜嘢都想要啊嘛，跟住又話要同佢講呢個伊朗問題啊，乜嘢都想搞，你最後乜就乜都一事無成啊嘛，最後尾就係、 是、求其俾買你300几百架飛機， 係咯，即係開 Q 喂，你而家阿邊個麥克爾仲喺度話，哎呀，即係歐洲咧都可以同你合作一帶一路㗎，咁但係咧就公平互惠咯，講嚟講 合咩就即係意大利合作。咗咯， 咪系咯， 南歐開放咗，你個咩個南歐意大利個港口碼頭，喂，簽到2022年噶，阿曹總， 咪所以我覺得意大利咧，意大利冇講錯啊，大佬，嗱，意大利佢自己知自己事，即係願賭咧就服輸，好簡單，係嘛？咁但係人哋話你冇錯，話你虛偽喎，你真係虛偽喎，你頭哇，你夾意大利之後，你只有做翻曬呢啲嘢，嚇，佢嗰個外長咪話咯，因為你自己嗰歐盟國家，你嗰啲你嘅大佬啊，全部你都同大陸啊，即係有 deal 噶啦，係嘛？即係你個個都係咁噶啦。 喂，意大利同中國簽呢個一路一帶，賺咗嗰幾廿億翻嚟，而家好。重要啊，大佬！ 喂，意大利你法國佬啊， 意大利啲國債就崩潰啦！ 你麥克龍啊，話呢個5G 信唔過啊，即係呢個華為信唔過。你而家你同人合作埋，即係搞埋太空站一齊登月添啊！你講到 咪咁佢的而且確佢法國係好衰，佢好需要登太空啊嘛，大佬！喂，所以嘥氣，所以 真係係咯， 所以喂呢個特朗普 同埋你唔係你對老共咧，你碎之以利係冇 Q 用噶嘛？即係你即係而家特朗普話俾你聽，喂。 已經喂，即係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即係咩啊？呢、這個嗰啲咩誒咩？喂，你真係唔釣唔得噶嘛？係咪啊？ 唔釣唔鬆化， 係啊，唔釣唔鬆化啊嘛，係咪啊？即係你、okay. 你習近平係係咪人哋喂？所以你一啲壓力都冇，咪同你講咯。 所以而家習近平學精咯。 係啊。 喂，我乜都買你幾百億。 啊、 喂，有乜所謂啫、啊？喂，喂，呢個，所以美國佬就即刻啊，所以特朗普咧，記唔記得啊？習近平去歐洲之前啊，喺度嘈啊。喂，你既然咁樣，你買多我一兩倍嘅美國貨都得喎，咁樣。 係啊。 喂，但係喂，所以咧，其實中美 唔係佢又唔順條，又唔順超，又見到人哋特朗普咧，又可以壓得服老共咧，係嘛？又即係又開放市場，又買你萬二億嘢啊！跟住你又唔順超，喺度話，唉、哎，唔係、哦，如果講實力嚟講，歐洲仲勁過美國、哦，咁但係你唔團結啊嘛？ 唔 係唔你一嚟唔團結啦，二嚟有私心啦，其實係 唔係唔團結？係你窮。 啊！ 你歐洲真係窮啊嘛，大佬啊！喂，大佬，你都仲未搞掂啲經濟，人哋美國而家係有實力，有巴加丁派可以減税。雖然美國都係嗰個赤字個普龐大，但係人哋可以減税、啊、去同你中國嘈啊嘛，大佬你冇啊嘛， 係好可笑，真係好可笑。 所以啲人成日都話喂，我好似我奶共咁、啊，我奶乜 Q 嘢共？ 即係講翻個現實啫， 係不濟啊，係不濟。特朗普 唔係特朗普咧，嗱咁講嗱，雖然佢發動貿易戰啦，即係有好多而家嗰啲商會就喺度話，喂好多。即係好多代價都係要啲消費者埋單。 咪結果美國咪損失六百億咯。 嗱，但係咁講，但 係 咁講， 咁多個月就美國損失咗六百億美金。 但係特朗普咧，佢起碼都減咗税俾你先，咪有甜頭俾你即係領咗先啊嘛。你歐洲搞啲乜啫？你又想意大利係嘛？又即係又乜嘢？ 冇啊！ 你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係錯。意大利啊，佢而家去舊年啊，2018年啊，佢嗰個經濟增長係0.9%咋。 喂， 大佬，人哋係而家喺度衰退緊嘅，所以你而家你話。 所以你冇得唔做噶， 你當然機不擇食噶。喂，問題就係你成班歐盟大佬，喂，你都係冇一場好戲做俾人睇。 所以特朗普最終咧喺六月嘅 G20 高峰會咧，一定會同歐洲講，你嘅徵收你車關税、 啊， 死梗啊！我哋講。 呢、這個真係容克又係啊！你見到特朗普嘅時候又話，即係阿 Donald Trump 就話：，你係一個咧 brutal killers 啊！又話你係一個咧，即係叫做係好兇狠嘅殺手。你對住習近平，你咪又係殺熟狗頭？ 冇殺乜鬼手咧？根本特朗普嗰陣時就同中國傾埋到牙，就大家打到出手咁滯。佢、 啊、 所以先同你歐洲唔好搞住。點、 啊、 解如果同中國一簽咗啊，你歐洲同日本啊腳軟啊？如果再加埋喂？冇咗英國嘅歐洲、歐盟，喂有咩用咧？我 唔係，所以其實而家 即係好想講，即係 你而家習近平其實係睇住嚟食嘅。第一，即係你下個月咧又嚟啦，16+1，即係呢個中歐，即係中國同埋東歐嘅論壇，一個同埋16個東歐嘅國家去傾。你而家你以為你歐盟你而家咁樣去即係同特朗普搞唔係同呢個習近平搞咩四 D 邊會談之後好團結乜團結喺邊啫？你究竟你有啲咩實質做咗出嚟啫？你又冇動作，你之前哇又講到好勁嘅又話咧，哎總之我哋要咧兩年之內一定要中國開放市場，要開咩放啫？你而家你仲喺度 開放俾美國人咯？ 系咯， 开放啊，俾美国人。 哇，大佬，你开会嘅时候咧， 连个自贸区都俾你，又可以玩埋 Facebook 啊，大佬。 跟住呢一个欧盟理事会主席啊，边个啊，即系呢个 Donald Tusk 喺度话啦，哎，唔得，我哋一定要，我哋对中国咧。讲贸易唔够嘅，我哋都要讲人权嘅。最后尾乜嘢啫，大佬、 啊？ 你全部都系口水战。 喂，习近平讲咗啊，叫欧盟啊组织个团啊去参加佢个劳改营啊，新疆啊，讲咗啦，几得无耻啊！喂，叫你嚟过嚟睇啊，我摆喺度，你睇啊，你讲我嘅人权啊，屌晒、啊！ 所以真系你对住老共咧，你咁 Q 蛊惑咧，本身啊。你特朗普你都食住佢啊！喂，佢都可以玩拉布啊，三番四次咁样玩法。喂，你对佢少啲蛊惑都唔得啦！你同佢讲君子之争，同佢讲诉求。喂，讲咗几廿年啦，16年啦 ，WTO 大佬佢而家开放啲乜嘢俾你啊？ 对唔住，而家大陆觉得自己系 WTO 咧，系受到咧系唔公平。佢调转头咧，佢话攞两个方案出嚟改革啊！你调转头佢改革 WTO 啊，你死梗啊！如果佢系中国改 WTO， 结果就系外国公司啊瓜梗，因为你点够佢争啫？佢几卑鄙嘅嘢都做。喂，你知唔知呢次其实中美贸易战，你哋个个以为中国系损失好大，喂，正到呕啊！我啲识啲 friend 喺国内做厂啊，即系做啲跨国公司，日本公司啊，美国公司，佢哋本来喺中国可能喺东北一间厂，喺广东一间厂，咁但系其实嗰啲广东嗰啲厂佢本身就爱嚟即系 即係細廠嚟㗎，已經個零部件可能都唔係喺東喺廣東做㗎，喺東莞做㗎。佢而家直情係執咗東北嗰間，將嗰班嘅資源就落運落去印尼，運落去越南開多兩間。 嗯， 咁但係管理嗰班咩人呢？東莞嗰班人， 中國人啊嘛，係啊， 東莞人梗係管理。 唔係同埋 佢哋唔識， 同埋 佢哋費事管理啊。 同埋大陸佬咧，佢哋即係一，佢唔係話淨係走個老闆啊，佢開一間廠咧，佢係成 team 人咧都帶埋走。 咁係咯， 因為佢哋就即係佢哋即係信過自己中國人啊嘛，係咪？ 唔係，所以當日啲人話：哎呀，中美貿易戰咧，中國執咗好多廠啦，死緊啦。 確實係，確實係。 喂，但係執咗啲廠，其實跌咗啲嗰啲人係就算係外資公司啊，唔係 因為佢 冇話中國。 嗱呢個問題 咧，外資公司掉曬 呢個好大鑊。嗱，因為佢咧就佢咁樣樣咧，佢咁搞咧，其實而家連俄國佬咧。都好唔信， 所以又反 過啦。嗱，而家即係俄國咧，呢個例子咧就好犀利，係50个城市一齊搞呢一個反華示威。 因為 點解咧？ 一單水廠喎。 因為就係佢而家佢喺呢一個貝加爾湖，即係呢一個西伯利亞鐵路。如果你搭西伯利亞鐵路咧，去呢一個莫斯科嘅話，中間會經過呢個貝加爾湖。其實貝加爾湖呢個地方咧，即係其實呢個伊爾庫斯克，其實以前係我諗好似清朝之前嘅，其實都係屬於中國嘅部分嘅。咁嗰陣時係叫北海嚟嘅，其實係。咁好啦，因为你始终你西伯利亚铁路咧，即系其实你呢、這个伊尔库斯克呢一带咧，其实都系都系属于远东啊嘛，吓，其实系。咁你远东咧，其实嗱，如果你讲人口系好大镬嘅，其实即系俄罗斯嘅人口总人口系1.4亿，而中国系14亿， 咪啱多十倍， 系得10%。咁好啦，而远东咧嘅俄国人咧仲少啲添，你谂下，你净系讲东北啊。其实你东北嘅俄国人咧系700几万，但系中国咧嘅东北咧就其实系1亿几嘅大佬啊， 咪 咁所以喂讲真嗱，而家你仲系每年咧都其实嗱，你唔系话我哋即系话香港好多人都话，哎呀150个人啊，日日都要涌落嚟啊，好大、啊。俄国仲犀利，而家你知唔知俄国咧？其实佢自己本身如果你华裔人咧，系第四大嘅族群嚟，而佢最大嘅问题系在于咧，即系俄国咧，其实佢系而佢即係你知道啦，其實佢有好多即係唔同嘅族群人啦，即係有烏克蘭啊，有呢個咁樣嘅即係呢個蒙古裔嘅人啊，即係但係咧，即係你偏偏係中國人係最難以融入呢一個俄國文化，佢哋自成一國啊嘛， 冇錯， 你係融入唔到啊嘛，你係同化唔到啊嘛，而當你喂越嚟越多嘅時候，喂你知道啦，俄國佬喺克里米亞玩過啲乜嘢嚟？佢就係玩人口啫嘛，佢當佢人口佢佔咗呢個克里米亞90%嘅時候，我玩公投獨立。咁就可以自己立返嚟啦。佢就係驚呢一套嘢喺遠東呢就俾呢個老共玩返轉頭。 嗯。 喂你確實你而家你見到即係呢個即係你喺呢個叫咩 威海衛。 嗰陣以前其實都係大陸領土。 都係大陸。 我點知你會唔會幾時又話即係自古以來係中國嘅領土嘅、大佬。 伊流條約冇咗啫。 係啊，伊流條約。同埋就係話你而家貝加爾湖呢你仲撲街一樣嘢點解會搞到咁多人民怨沸騰呢、其實就係因為你自己內部有即係你大陸嘅媒體就喺度話嘛，你而家因為呢、這個即係中國嘅西北大西北主要係蘭州。就是旱灾嘛，要解决旱灾嘅问题咧，佢就话要抽走呢啲贝加尔湖嘅水，去制呢一个兰州。喂，你搞到人哋咪就好 Q， 咪好 Q 兴咯，大佬。喂，你凭乜嘢咧？你系咪殖民呢个地方咧？因为其实本身呢一个伊库斯克啊，其实佢哋本身中国嘅商店啊，同埋呢咁样嘅即系旅馆咧，系越嚟越多。其实搞到佢哋好唔 like 噶啦，已经系，即系佢都觉得喂，你搞你融入你移民过嚟，但系你又唔系尊重俄国文化，你啲游客咧去呢、這、一个最近啫嘛，呢、這个月去呢、這、一个圣彼得堡，又其中一个皇宫啦，如果去人哋啲木地板上面屙尿，搞到人哋出动特警咧拉你走，即系呢件事喺俄国系炒得好热噶，而旧年呢一、這个咧即系叫做系美国之音啦，佢都做过一调查，你唔知即系其实原来系有30%嘅俄国人咧。其实系觉得系要禁绝中国人咧再移入嚟，系仅次于吉卜赛人。佢第一个最唔中意就系吉卜赛人，第二就系中国啦。 嗯， 即系你话几大镬啊？你话系咁，所以你净系讲俄国嘅文化，即系你自己本身，即系你一般嘅民怨嚟讲咧，已经有个基础啦。而普京其实本身对呢一个中国咧，其实都有诈忌。第一，喂，我俾美国佬制裁嘅时候。喂，你有冇伸出援手啊？即係好簡單啫嘛。原本你話你同我傾好咗嘅貨幣互換協議，你最後咩走數喎、啊？連呢一個 MOU 都唔簽喎、啊，係嘛？即係叫你喂人哋呢、這個梅德韋傑夫啊，同你去 push 你嘅時候，你又冇嗰件事、啊， 系咪你 hea 人？咁梗系啦，你睇唔起人哋卢比啊嘛，你睇唔起人哋卢布啊？ 卢布成日俾美国佬制裁，冇办法噶大佬。 咁而家反而就系普京咧，就觉得有个转机啦，可能就系、是、喂，而家你通俄门呢单嘢冇咗啦，系咪系咪可以同我和好如初？如果同我和好如初嘅话，喂，我嗰啲资源出口啊！即係其實我就唔需要受你嗰金融制裁嘅時候呢，喂，我係放鬆咗好多，其實係。 嗯。 大佬爭好遠喎。好過你而家喂同你呢一個中國親兄道弟呀、啊、喂下下就口爽荷包立喎、 啊。所以俄羅斯最終都係同德國係 friend 嘅。第一因為東德人同俄羅斯人冇問題㗎嘛、嗯。第二而家德國係唔用佢嗰啲唔用核能㗎嘛。全部用俄羅斯嘅天然氣㗎嘛。咁所以其實所以我成日都話將來歐洲一定係同俄羅斯同一體㗎啦已經。 咪同埋即係其實普京係信你唔過嘛。喂大佬你而家你喺度山寨我啲即係嗰啲戰機呀嗰啲乜嘢呀。 咁你 真係覺得你信唔 Q 過嘛。 咁你中國真係好犀利嘅，你即係冇恐怖 人。山寨文化嘛，又冇恐怖。即係你山寨人都算啦，仲要同人搶 market 喎，係咪同人鬥搶喎，即係呢、這個即係搶返你轉頭。 所以而家係美國食得到食得滑佢㗎、啊、你俄羅斯都唔驚㗎啦。其實、 啊、 其實呢個中國係唔驚俄羅斯，因為佢要買緊呢個石油，佢都唔驚佢，佢都唔要轉到俄羅斯。 覺得你咩嘛？ 覺得你冇嘢噶啦，唔使佢。中國係唔會理俄羅斯噶嘛。 咁、所以就係咯，即係我覺得就你起碼喺呢一個月嚟講啦，即係我覺得 世界經形勢就好。 今年啊，今年嘅中美俄呢個三角字咧，就係一個好微妙嘅變化，甚至乎轉捩點啦，係、嘛？即係相關嘅、你去到以至到一帶一路啊、即係中國途經呢個中亞一帶一路咧，其實好多引誘，喂，你好多都係前加盟共和國嚟嘅、大佬，你而家同人搶盟友係嘛？即係你而家恩納你做大，認你做大佬，好、多人都帶你唔信眼，其實即係 咁嗱，中國係需要經濟市場啊嘛，大佬又要賣貨啊嘛，咁當地又要賣嗰啲貨，喂，咁印度都反華㗎，印度阿莫迪都係同想同中國做多啲生意。結果咪又係印度人，又係反華，又係反中國商品， 啊、 一樣有 限度合作， 全世界都有，唉、冇得。總之中國去到邊、 有結果啦，嗱就係啱啱六分鐘之前，大家睇下結果先，英國脫歐，即係大喂都係第三次翻丁都係衰 Q 咗，呢、這個我 覺得幾多而家，唔怪得股市跌咗啦， 一啲都唔 幾多票對幾多票啊？ 打先，而家咧就344對286。咁啊，爭六十票 啦，冇用啦， 其實都係 唔關啲啦。股市 而家 莫股咪喂，如果冇咪12、13、40要硬脱歐， 硬脱歐 係啊。咁你如果有就準延到5月22號啊嘛。冇咪4月12號硬脱歐咯。 而家個路線圖就係咁樣啦。 佢路線圖就係咁啊嘛。咁、所以嚟緊呢兩日睇歐盟點啦、歐盟因為。嗱，仲有可以再整個方案。 但係歐盟佢好清楚講到明，喂，我同你講 冇嘢講 曬啦，係 啊， 根本上你而家你係冇嘢可以轉嘅。其實 歐盟其實而家係想逼英國， 梗係啦， 就唔好脱歐啊嘛。 其實就係咁咯。 咁所以點會再讓步咧？喂，所以文翠珊咪當初咪諗錯咗咯。 唔係你要知道就係其實好簡單嘅。 佢成日話英， 如果我讓你，我讓你呢、這、一個，我今次我對英國讓步嘅話，下一個就係意大利。因為而家意大利好多問題，佢想鬆綁啊嘛，自己嚟啊嘛。 你根本5月20幾號、啊，你今日而家 就歐盟，即係歐盟選舉啊嘛，歐盟議會選舉啊嘛。 黃佩珊又喺度掟緊，又喺度。 喂，牽一發動全身，其實即係 歐洲議會選舉冇得搞㗎、所以我自己個人認為你真正放喺歐洲咁，但你。文翠珊咪渣咯，文翠珊應該睇到咁嘅形勢之後，應該係點樣委曲求全，都嗱嗱聲點樣蝕底，點樣割地賠款，寧願賠多啲錢，嗱嗱聲甩身。因為你英國人點解會揀脱歐？其實睇到個問題，歐洲呢個窮親戚係孭唔起。喂，每年我俾幾百億你，我得到啲咩著數？我又唔會，我得到我自己服務業著數，我得到幾多喺度？所以根本文翠珊就應該一早就立多啲錢。一個舊錢掟死歐盟，跟住就即刻離開，咁乜事都冇啦、所以又孤寒，又要逐串去傾。女人就係咁啦，唔睇到個大問題，結果而家咪賴嘢咯。因為你翻去個方案，英國人全部都唔滿意啊，點會俾你過咧？ 而家就係、是、如果你英國人，你就個議會好明顯話俾你聽，就係四方勢啊嘛。 咁 乜鳩都唔啱。 喂，咁我哋為咗選票萬反咧，結果喂，咁你為咗選票，咁你個方案真係太曳啊嘛。咁點解會咁曳嘅方案咧？ 个方案曳咧，其实系制度所使然嘅。喂，首先，即系你要呢、這、一个，你如果你要软脱欧嘅，你要 keep 住留喺呢一个欧盟同盟市场，你一定要欧洲绝大部分嘅国家同意先得嘛。佢三分之二嘅国家，佢要同意你呢个英国嗰个方案先得。如果你要三分之二嘅欧洲国家同意嘅话咧。喂，你一定系对欧洲有利嘅， 咁你 一定系倾向欧洲 嘅。咁你咪应该学下习近平咁样咯，攞钱掟死欧洲。 佢冇钱啊嘛。 喂，英国因为冇钱啫。喂，英国只要英镑贬下值。 系啊。喂，嗱，呢个世界咧就即系、就是、你要讲初心嘅，佢嘅初心就系要还钱啊嘛。 佢嘅 初心就系要留翻啲钱俾自己， 然 之后派福利啊嘛。 佢嘅初心就系唔想脱欧，最杀。所以咪搞到咁样咯。 我觉得佢好复杂嘅，其实就 是、所以真系， 而我觉得佢喺嗱历史咧，最终咧，我觉得都会还翻个公道。 我历史就系还翻个公道，就系佢有优柔寡断，根本唔够撇脱。 我觉得其实佢都系即系纯粹系找数啫，找数啫。 人哋英国人嘅根本出嗰啲部署咗一样嘢，你知唔知啊？我睇晒英国嘅股市图表啦，睇晒英国嘅英镑嘅走势啦。其实英国镑咧，英国嘅股市系一个大嘅升浪，同埋英国嘅英镑都系大嘅升浪。喂，我当时我就觉得，喂，英国黐住欧盟，点有一个大升浪咧？咁突然间脱欧呢单嘢出咗嚟咧，三年前，我就认为咧系完全合理化呢件事，因为其实英国嘅英国嗰个领导，即系领导世界金融中心啊，啲嘅地位一定可以同美国拍住去，咁所以一定系会将来。就是、英國一定係嗰個發展好大嘅，咁你脱歐，你咪使多啲錢去脱歐。睇下習近平，喂大佬呢樣又得，嗰樣又得嘅，而家係同對美國，咁所以美國都次次都係次次同過出嚟傾都話，哦有驚喜啊，好有驚喜。喂，咁其實即係喂你老實講啊，嗱呢個咧玩繼續玩落去咧，而家美國佬其實你講特朗普覺得喂唔 care 啊，我要最好嘅協議。嗱同你講，玩下佢就玩出貨，點解？玩到六月七月。到你特朗普真係要準備選舉工程嘅時候，跟住到中國話同你講，我唔簽啦咁樣，咁你點咧？咁特朗普咪又玩完，所以好似傻啊！所以而家有啲嘢，所以我冇啦。我四月嗱點都搞掂嘅英國脱歐呢單嘢，我覺得嚟緊呢兩日睇下點搞啦，係咪先？其實英女王係咪有個特權可以行使佢嘅權利，將呢單嘢停咗佢咧？喂，留翻幾年後先再搞啊！真係。如果唔係真係好麻煩喎，因為英國真係喂，咁你硬脱歐又唔係英國人嘅意願，咁你點搞呢？ 好，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翻嚟再見。 星期六咧再諗呢個問題。 OK， 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